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词儿，手艺人。您一听可能会说了，手艺人不就是手工匠人吗？其实我说的这个手啊，是守护的手。那今天跟您聊的这个所谓的手艺人呢，就是守住传统技艺的意思。最近有这么一本新书，作者用2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走访，记录了有代表性的民间手艺和108位手艺人的故事，并且拍成了一部220分钟的纪录片。这本书就叫做《中国手艺人108匠》。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这本书里选出几位代表性的人物来分享他们的匠心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很多人都会说传统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电子书逐渐兴起，能翻阅的纸质书在不断衰落。既然可以低价大量印刷的纸质书都已经衰落了，那手工制作的手制书还有生存的空间吗？咱们今天出场的第一位手艺人，他守护的正是手制书的传统技艺。翻开一部中国书籍的装帧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装订技术的出现是由于文字的出现而形成的，最早的甲骨册装就是最原始的书籍形式。之后书籍经历了简单装、卷轴装、龙鳞装、惊蛰装、包背装、线装等等，一直到今天的平装、精装、骑马钉装，这些装钉技术中的绝大多数我们今天都还能见到，但其中的一种龙鳞装今天却很难再见到了。龙鳞装是古代书籍从卷轴向册页的过渡阶段所出现的一种装帧形式，又叫鱼鳞装或者旋风装。史料记载，龙鳞装的由来是在唐朝的中叶，人们为了节省纸张材料，也为了方便检索，对卷轴装进行了改进，用长纸当作底，把书页按照一定的比例鳞次错开，粘贴到底纸上。这种装帧的书籍在卷起来的时候，外表和卷轴书差不多，但展开的时候却宛如一阵旋风，书页就像龙鳞一样有序地排列开来。龙鳞装是装帧形式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发展到当代其实已经失传了。传世的唐代龙鳞装的书籍目前只有唯一的一本，藏在故宫博物院里，平时也是不对外展出的。这本书是由唐代的王仁熙口述，由他的太太吴彩鸾来书写。吴彩鸾是一位抄书匠，字写得非常美。据说当年末代皇帝溥仪出逃的时候，都不忘了携带着这本龙鳞装的书，足以见得它的珍贵程度。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手艺人叫张晓栋，是一位书籍设计师。1981年出生的张晓栋毕业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毕业后来到北京，机缘巧合地让他接触到了印刷行业。那个时候正是电子阅读的兴起，对传统纸质图书行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张晓栋在对未来担忧的同时，想到向历史深处来探求未来纸质书发展的方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他 他和历史上的龙鳞庄相遇了。由于故宫藏的那唯一一本龙鳞庄是稀世之宝，不轻易示人，张小栋无缘一见，但却由此结识了故宫博物院的有关专家。专家向他详细讲述了龙鳞庄的制式和相关的背景资料，张小栋就通过钻研去复原了龙鳞庄的技术。龙鳞庄的工艺非常复杂，有50多道工序，而且要求特别精细，基本都是纯手工完成。其中最难的就是既要让这些筒子叶按严格比例裱在底纸上，又要保证领口的图案能拼成一幅没有间距、露白或覆盖的完整画面。这基本就是一个零误差的要求。张小栋做成第一本龙鳞庄花了2年多的时间，废掉的纸可以装满一个屋子。后来张小栋不仅成功复原了故宫收藏的那本龙鳞庄，又花了几年的时间做出了龙鳞庄的金刚经和红楼梦。如今在张小栋的努力下，龙鳞庄已经入选了朝阳区的非遗项目，让更多爱书人感受到了中国传统书籍精妙的装帧技艺。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咱们今天借着一本最新出版的图书《中国手艺人108将》，和大家聊聊传统手艺的传承故事。在琉璃厂西街有一家大家都很熟悉的老字号荣宝斋，目前仍然保持着前店后厂的传统。从荣宝斋的一扇铁门进去，拐弯上楼，就是接下来这位手艺人工作了近40年的地方。这位手艺人就是木板水印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赵慧平。木板水印是咱们国家特有的一种传统版画印刷技艺，它集绘画、雕刻和印刷为一体，是用雕刻的木板以中国传统绘画所用的颜色用手工的方式去印刷。木板水印虽然属于印刷的范畴，但是它跟传统绘画的创作技法有许多相似之处。国画的特点是墨色完全渗透在纸的背后，这种层次感、立体感、颜色的深浅浓淡在纸上反映出来的效果是任何一种印刷都达不到的。其他的印刷都是浮在纸的表面，而木板水印的特点就是要完全达到中国画水墨淋漓的艺术效果。早在2006年，荣宝斋的木板水印技艺就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板水印概括的说，可以分成勾描、雕刻、印制和装裱这四个过程。色彩简单的画要分成几套版来印，细致复杂的画那就得分为几十套甚至上千套的木板来印刷。比如说荣宝斋的一幅木板水印代表作《韩熙载夜宴图》，雕刻的木板就有1667块，套印了6000多次，历时8年才制作完成。木板水印追求和原作一致的绘画材料，效果几乎可以跟原作相媲美。上世纪40年代，文化界的一桩公案让荣宝斋的木板水印第一次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1941年，张大千带着家人和弟子到敦煌去研习敦煌壁画，之后就有传闻说张大千为了临摹竟然大面积破坏了敦煌壁画。对于这个传言，到现在也是正反两种说法，讨论从没停止过。不过当年荣宝斋的经理王仁山和张大千交往密切，王仁山就提出想以木板水印的技艺来印制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那时候荣宝斋的水印技师就试印了一篇敦煌供养人壁画，赢得了张大千的赞许和信任，从此也完成了我国雕版印刷从印制笺纸到印制国画作品的重大转折。 木板水印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赵慧平已经在荣宝斋工作了30多年，他工作的那个地方常年保持着70%的湿度，水汽弥散，看着就跟仙境似的。赵慧平介绍，在印制敦煌壁画的小试牛刀之后，荣宝斋第一幅正式的木板水印作品是徐悲鸿画的一匹马。当时徐悲鸿先生画了一匹马，对马的神态特别满意，唯独觉得从整个马的比例来看，有一条腿长了点。他来到荣宝斋以后，找到了老经理，想让他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把马腿修短一点，等到印出来拿给徐悲鸿看，他大吃一惊，赞不绝口。从那以后，徐悲鸿先生就拿来了许多作品到荣宝斋，说用这种传统的印刷来延续艺术的生命。说完这段故事，我发现这半个多世纪前，荣宝斋的手艺人简直是用木板水印的技艺帮助徐悲鸿完成了一次 PS 修图啊。不过这种修图可不是一般的技术，由于木板水印全都是手工操作，印制工艺复杂，生产过程时间长，产量又少，所以木板水印画也被称为是次真迹一等的艺术品。而通过木板水印这种传统技艺，就能够让珍贵的古画走入寻常百姓的家中，让大家近距离欣赏到珍贵的艺术品。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传统技艺的传承故事。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技艺听上去很酷哈，古代冷兵器的修复。这位手艺人呢叫严民，是一位冷兵器研磨师，也是一位为古兵器续命的医师。严民和古兵器的缘分是家传的，他的爷爷是铁匠出身。家族几代人又都有习武的传统，所以他对冷兵器的热爱是从儿时就融入了血液里。严民小时候就自己做小刀当玩具，参加工作进了工厂，发现厂里各种机械行当应有尽有，他更是如鱼得水，开始研究各种技术活。1984年，一位师兄在武术学校工作，帮他从学校里借出来一把刀，严民就照着人家的刀描了个样子，拿着岳父从拖拉机上卸下来的一块钢板，开始自己大造大刀。他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几个月下来，终于制成了一把真正的钢刀，这是让他骄傲的第一件作品。严民的家住在石家庄古玩市场的附近，他平时没事就常去逛古玩市场，在那里也见着了不少锈迹斑斑的古代兵器。出于好奇，他入手了几件，回去开始查资料做研究，结果一研究就着了迷。那个时候严民已经从工厂辞职开始做起生意来，因为脑子灵光，做生意做得很成功，成了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的万元户。但是一有空闲，他还是喜欢琢磨古刀剑的修复。严民记得自己和爱人来北京旅游，在一家博物馆看到了一柄古剑，剑身锈蚀得很厉害，下面掉的全都是铁渣，他心疼得不得了，眼睁睁地看着古代刀剑被侵蚀的失去了生命，是他难以接受的事情。修复刀剑是个又冷又偏的行当，找不着什么传统的研究资料。严民之所以能坚持下去，多亏了三件事。第一，是他从爷爷那儿学来的一点家传的铁匠手艺；第二，是和一些做兵器修复工作的手艺人经常交流；三是泡在博物馆和古玩市场里不断学习。修复研磨特别让人上瘾，一开始严民是把所有生意之外的时间都搭进去了，后来干脆结束生意，专心修复古兵器。爱人完全不理解他的决定，天天和他生气，说他是不务正业，把好好的生意给搅黄了。但严民没有放弃，他心里有笔账，自己吃穿不讲究，不需要什么大的花销，凭着以前的积蓄，再加上有藏友带刀剑上门请他修复，工作室也能慢慢有些收入。 只要能供得起料钱，养得起家，他就这样坚持了下来。修复刀剑绝对是件辛苦活，常年磨刀磨剑，严民的手都变形了。有一次不小心扎到手，血流如注，缝了好几针，如今伤痕还清晰可见。同行们也都有着相同的经历，慢慢的，不少同行就收手的收手，转行的转行，纷纷放弃了古兵器修复这个行当。严民也曾经动摇过好几次，有一次一个老朋友转行前专门来拜访他，认真的跟他说，以后中国兵器修复的大旗只能靠你来扛了。这位朋友把自己剩的进口磨刀石全都留给了他，这是兵器修复行当里最昂贵的材料。朋友的嘱托和期望让他说不出放弃，再加上有藏友带着残破的兵器上门，他看见了就心疼，也说不出不修这俩字儿，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20多年下来，严民渐渐摸索出了一套独家的研磨技艺，在国内古兵器修复领域越来越有名气，带着古刀剑上门求医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有位记者登门拜访，见识了严民化腐朽为神奇的手艺，很是感慨，主动帮他申报刀剑研磨的技艺。后来严民就被授予了河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渐渐的，严民的爱人也意识到自己丈夫的工作其实很了不起，也就转变了态度。再后来，严民的儿子也辞掉了原本的工作，跟着父亲一起做起了古刀剑修复，这份独一家的手艺也有了新的传承人。在严民父子俩看来，每一件兵器都是有生命的，他们是为古兵器续命的医师，如果不精不成，就不可能挽回那段逝去的生命和历史的记忆。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叫《中国手艺人108将》。作者走访了全国各地108位传统手艺人，讲述了他们的技艺和传承故事。那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手艺人是山西上党地区上党女工的传承人高艳青。上党女工主要是一些民间的绣艺绣品，作品颜色以红、绿、黄、蓝为主调，体现出喜庆吉祥的民俗氛围。上党女工的技艺传承人高艳青，从20年前开始就专门从事传统布艺。她制作的女工中有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布老虎。高艳青介绍，他们家一直有一个习俗，就是每家生小孩的时候，姥姥要做一个布老虎，在孩子满月的时候带过去。进门的时候要把布老虎的屁股朝前抱着，倒着进屋。还有一种说法说，布老虎是给孩子做伴儿的，妈妈外出一下或者上街买个菜，布老虎就能在家替他看着孩子。在这种习俗之下，布老虎其实也是陪伴孩子整个童年的玩具。高艳青说，我们做的时候非常认真，每一针都缝得那么细心，就是妈妈给孩子缝衣服的那种感觉。对于离开家乡的游子来说，家乡的手工艺品更是一种念想和寄托。高艳青有一次到台湾去做展览，遇到一位大概40-50岁的人，他看见上党女工制作的布老虎很喜欢，就买走了一个。第二天上午，这位顾客又来找高艳青， 说老师，你那个布老虎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原来这位顾客的父亲是山西人，后来去了台湾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带着那个布老虎去医院给生病的老父亲看，父亲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其实就是传统文化和共同情感的一种传承。中国手艺人108将这本书的作者罗义成就说，在这几年中，他陆续听到一些采访对象离世的消息，还有的传承人因为遭遇了意外，几十年的手工成果毁于一旦。这不得不让他做了这样一个极端的假设，假如我走访的这些传统手艺在某一天全都没有了，湘绣、苗绣、江绣、苏绣全没人绣了，木雕、砖雕、玉雕、石雕全没人雕了，手工纸没人抄了，剪纸没人剪了，蜡染没人染了，吊脚楼没人建了，人们用着标准化模式生产的手机，穿着当季流行的衣服，开着自动化生产线生产出的车，看评分最高的电影，去人气最旺的连锁餐厅扎堆排队吃饭，那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在追寻答案的过程中，罗义成想到了罗素的一句话，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传统手工艺如果全都消失，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种大棚时代，孕育幸福的参差多态的土壤也就不复存在了呢？天下不能只有大同而没有小异，这就是守护传统技艺手艺的意义之所在。那今天关于手艺人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